兄姊妹早晨，好快又讲到第五幅。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怜恤嘅人系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系怜恤。我讲到好多时都想同大家讲一讲系个大纲，因为我系教书，所以成日讲教书都系有个大纲。先讲讲就系背景，睇下当时那些人民听见耶稣基督教说怜恤的人有福了，究竟有什么反应？究竟罗马人，究竟是以色列人，他们听见这些教导，还有他们日常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们自己所学到的有什么不同？跟着我们就会讲讲究竟怜悯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是由哪里得到是怜悯，以致我们是可以怜悯他人。而跟住要讲讲嘅就係怜悯嘅对象，究竟我哋应该对啲乜嘢人係有怜悯？耶稣基督喺度路加福音第十章係讲得好清楚，我哋係要爱我哋嘅邻舍。究竟我哋嘅邻舍係边个呢？我哋等阵会大家一齐嚟睇睇。而最后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如果我哋怜恤之后就会有啲咩嘅结果，跟住就有一个结论。今日的经文就是记载在这里，马太福音是五章七节，说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同样很相似的一节经文是记载在这里，箴言第十四章是第二十一节。箴言十四章二十一节说，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跟我们今天所讲的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是很相似。但这个贫穷亦都是不是限制于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一切有需要的人。而藐视邻舍的人，这人有罪。刚才讲过，就是我们要向什么人来到是施怜悯，而我们向那些人施怜悯的就是我们的邻舍。等一会会跟大家看一看。究竟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当时的罗马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听见这些教导有什么反应？我们知道罗马人是非常之崇拜是勇气勇敢，他们是崇拜势力，甚至他们都是觉得是报复都是一种美德来的，因为为什么？起码这个人是有勇敢有勇气，但是他们就觉得怜恤就是一个弱者的行为。有一个是很出名的罗马学者，他说怜恤直情就是灵入面的一种疾病，是一种极其软弱的表现。哇，对他们来说是灵入面的疾病。我们等阵会跟大家都分享的，就是箴言入面十一章十七节会讲到，我们如果向人家施怜悯的时候，是造福我们自己的灵。这个和罗马人他们所教导的是非常之不同。罗马人很喜欢这个权柄，一个罗马的父亲当一个新生的婴儿出世的时候，他是绝对有权是 操作这个新生的孩童的生死，他要他死他就可以杀了他，是不犯罪的。咁所以若果呢個爸爸唔鍾意呢個細佬哥，覺得佢哇或者係諗住自己嘅太太有冇對自己不忠，佢可以殺咗佢。一個羅馬嘅公民亦都可以對自己嘅奴仆係有生殺之權，而一個係羅馬嘅丈夫，佢亦都可以對自己嘅太太係有生殺之權。在座嘅女士，你哋係咪好慶幸唔係生長喺度古羅馬嘅時代？好得人驚。猶太人對這個憐恤的人有福了又有什麼看法？他們其實對憐恤都沒什麼好感的。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就是有史以來全世界最憐恤的人，他是憐恤到每個人向叫他是請他醫病他都會去醫，他醫那些醫病趕鬼，有些瘸腿的人他幫他走路，有些盲了眼的他幫他看到東西，甚至他是帮人哋，是死到人哋能够是死里复活。他是怜恤那些妓女，那些软弱的人，那些贫穷的人，而且他是跟那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饭。 佢亦都係同嗰啲係悲哀嘅人係一齊哀悼，係一齊哭泣。耶穌基督就係咁憐恤嘅一個人，但係佢越係憐恤，佢嘅敵人對佢嚟講就係越係殘忍，而最後就係將佢係釘死喺度十字架嘅上高。所以羅馬人同埋猶太人，佢哋對憐恤都係冇乜好嘅反應。嗱，究竟憐恤係乜嘢嘅意思？憐恤呢個字係由希臘文 elimon 呢個字出嚟。嗱 ，elimon 呢個字喺度新約係出現過兩次，一次就係今日嘅經文五章七節，馬太福音；另外一次出現嘅就係喺度希伯來書十二章第係二章十七節，希伯來書二章十七節係講到耶穌基督就係慈悲忠信嘅大祭司。嗱，慈悲呢個字就係憐恤，係一樣嘅字，就係、是、嗰個 elimon 嗰個字。而喺度七十字譯本就係第一部由希伯來文譯做希臘文嘅嗰部聖經，佢哋係將喺度舊約聖經 hesed 嗰個字係譯咗做新約嘅係憐恤。嗱，你 hesed 呢個字喺度舊約時時就係嚟到形容神嘅憐恤啦，同埋神嘅愛，好似係詩篇十七章第七節啦，詩篇五十一篇第一節啦。同埋係以賽亞書係六十三章係第七節，同埋係耶利米書九章二十四節，都係有用同一個字，同一個字。而等陣我哋會一齊睇睇係呢幾節嘅經文。其實憐恤就係有行動嘅同情，憐恤就係有行動嘅同情。好多時我哋同情人，但我哋係冇行動。嗱，呢個就係唔同，憐恤係有行動，憐恤係施出有同情嘅手，係向嗰啲係冇辦法回報我哋嘅人施出同情嘅手。憐恤亦都係將神嘅愛係帶俾其他人。嗱，呢個就係憐恤嘅定義。有一個係實習嘅看護，佢喺度 Campus Magazine 喺度呢個校園嘅雜誌。是寫了一篇文章，他說他是去到一間醫院是做實習的看護，那裡認識了一個女病人叫做 Eileen。 Eileen 這個女病人是非常之不幸，她是中了風，中了風之後令到她是全身是癱瘓，她是醫生來說是完全是沒有知覺，亦都不知道四周圍發生的事情。這個是醫生對她的診斷。對艾蓮來講，是每一個小時呢，那些看護都是要幫他翻身。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那些昏迷不醒的人，這個 是時時是要這樣做。因為如果你成日瞓死一邊呢，你是掂住床褥那邊呢，你就會那些褥就會腐爛的開始。所以他要時時是將這個病人是翻來覆去，每個小時都要做。食嘢呢，就是由一條管是插入他的肚子裡面，不是每小時吃東西的時候呢，就會灌輸一些是打爛了的攪爛了的食物進去，幫他容易消化。而大便小便就更加不用說了。服侍艾蓮 的看護呢，就是最沒有 是一件苦差來的，是最不受歡迎的事。因為為什麼？因為是連這個艾蓮連一句 thank you、 一句多謝、一句唔該都唔識同你講，你就係同佢做嘅啫。所以有好多看護都係唔鍾意做呢份苦差，甚至有一個老嘅看護就教嗰啲年輕嘅看護話：嗱，你哋當佢係個植物人好㗎喇，當佢係一嚿嘢就好㗎喇，唔好用自己嘅感情呀，你用感情嘅話以後你會受到自己傷害呀，反而你就當佢係植物人算。但是艾蓮佢就，但係呢個艾蓮嘅看護就係呢個寫呢篇文章嘅嗰個實習嘅看護，佢係拒絕係咁樣做。佢每次去到見到艾蓮嗰陣時候，佢都會同佢傾偈，會去鼓勵呢位艾蓮。雖然呢位艾蓮永遠都唔識答佢，亦好似昏迷狀態咁樣。佢亦都會去唱歌俾艾蓮聽，佢亦都會帶啲禮物係俾艾蓮。雖然他知道這些禮物永遠都不會是被打開，因為艾蓮根本就是不省人事。 有一次是感恩节，他回到去这间医院，他是很不开心。因为为什么？因为本来他是放假，他可以和一起家人一起是过火鸡节，是吃火鸡，但是他是要回到去医院工作，所以他很不开心。他见到艾琳，他就跟艾琳说，他说其实我今天心情很差，他说本来不用上班，现在都要回，但是我见到了你我就很开心。他说我能够在这感恩节见到你，这个是我的祝福，我很开心。你知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这个看护突然间就个电话响，于是他就去了听电话。当他再望回艾琳那件事，他见到一件很奇怪的事，艾琳那对眼是望着他，艾琳是开始在喊，他的枕头是被他的泪水是浸湿了，他直情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在这震动。不是只是他见到，同工都有很多人见到，这个是唯一次艾琳是表达他自己的感情。但很可惜，过了几日艾琳就去了，死了。这个是实习的看护，他在这 campus 的杂志，他继续是写，他就说我真的欠这位艾琳，这个 是病人一个很大的人情。他说如果不是艾琳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怎样可以是向一个没有办法回报自己的人是去怜悯他，去爱他。这个就是怜悯，怜悯就是向一个不能够回报自己的人施出同情的手，是向一个不能够回报自己的人是透过神的爱去爱别人。我们说怜悯就是透过神的爱去爱别人，所以怜悯的源头应该就很清楚，怜悯在哪里来的？怜悯其实是由神那里来的。我们怜悯由神那里来，我们要看三点。第一点就是怜悯是由神那里来，但是我们要知道怜悯是由赦罪开始。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是去到神的面前，是接受神，是给他赦了我们的罪，一切都是无，我们不会受到怜悯。怜悯就是由赦罪开始。记不记得我们上一个礼拜说饥渴慕义，就是要接受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遮盖我们，以致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以致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这样做就是接受了神的怜悯，以致我们有了神的怜悯，是可以怜悯人。所以第一点就是赦罪是由这个怜悯是由赦罪开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二节至到二十三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不至于是被消灭，不至于是被处死，因为我们是罪人来的嘛，我们不至于被消灭，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怜悯。这个就是耶利米在这里哀歌，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听。而大卫在他诗篇五十一篇一节也都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我们被神怜悯的开始就是由赦罪开始。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怜悯不单止是赦罪，还在我们的日常，他是保守和施予我们的一切。大卫在这诗篇一百零三篇八节和十三节也都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很多时唱圣诗都会唱到这一度，是吗？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我们的神怜悯我们就好像父母怜悯儿女一样。在诗篇十七篇第七节，大卫又说，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这个慈爱就是怜悯，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神是保守我们，是保护我们，就是好像父母保守儿女一样。而在这里，以赛亚书 63章第7節，以賽亞先知話：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提起他的慈愛和美德，並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這恩是照他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神給我們的憐憫，祂的憐恤是包括一切的保護，一切的施予，就是好像爸爸媽媽憐恤兒女一樣。第三點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憐憫不單止是由赦罪開始，不單止是包括所有的保護和神的施予，亦都是神要我們和人家去分享。在這裡耶利米書9章24節說：識我是耶和華，又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以致夸口，這是耶和華說的。神是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的人，所以我們雖然是由神那裡得到憐恤憐憫，我們亦都要將這個憐恤憐憫是施予給別人，是跟別人分享。而路加福音6章36節亦都說：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這個慈悲這個字就是憐憫。我們講到八福，今天講到第五福，跟大家以前是講過四福，是吧？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其實八福裡面是有一個很有趣的平衡的對偶的結構，不是首尾，是平衡。以前也跟大家講過平衡的對偶是什麼，就是在聖經裡面講的事情是有一樣的次序，這個次序可能是一次、兩次甚至三次這樣出現。第一次出現的時候，那頭那四福是講什麼？虛心的人有福了。當我們虛心，當我們發覺我們的靈裡面是貧窮，當我們發覺我們的靈裡面是破產，是一個罪人的時候，我們就會怎樣？我們就會為我們的罪哀動。當我們為我們的罪哀動，發覺我們是沒有東西我們能夠做得到，我們不能夠救自己的時候，我們就只可以溫柔謙卑地是去依靠神，这个就是温柔。所以又由第二福就是哀动，是带到第三福是温柔，是依靠神。而亦都是由那一福依靠神，亦都是开始 是渴慕神的意，所以又由第三福是带到第四福。但我以前亦都是跟大家讲过，我们在八福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是登山宝训里面所教的，就是不單止是怎樣是能夠是進入天國，而且還是在天國應該是怎樣的是表現，所以是有雙重 的意義在裡面。第五福也都是一樣，我們是要先去接受神的憐憫，這個才能夠是第一步踏入天國，是接受了神的憐憫。接受了神的憐憫之後，我們就要將神的憐憫是同人分享，我們要去憐憫他人。所以這個就是開始是同人的關係。頭那四福其實是同神的關係，你先發覺你自己的虛心，你先發覺是先為自己的罪哀動，是溫柔以至你是飢渴慕義，這些是同神的關係。但是到你同神有了關係之後，你就要開始就是憐憫人，这个就是第五福。而如果我们留意的话，第一福和第五福又有一个连带的关系。试问一个不虚心的人怎能够去怜悯人？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高高在上，你不谦卑，你不虚心，你是不可以怜悯人。就好像这位艾莲的这位看护，他就是一个谦卑，他就是一个虚心的人，以致他可以是虚心地去怜悯艾莲。第二福和第六福又是有一个连带的关系。第二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为自己的罪哀动，为自己的罪敏感，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带到去第六福，就是成为一个是守洁心清，成为一个是圣洁的人，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就是清心。所以第二福和第六福又是有一个连带的关系。第三福和第七福又是有个连带关系，我们要成为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倚靠神才可以跟神是有个关系的嘛。当我们跟神有了关系之后， 我哋就要同人有个好关系，以致我哋系能够系使人和睦。所以又同神嘅关系，又去到同人嘅关系啦。呢两个又系有关系。嗱，第四幅同埋第八幅更加唔使讲啦。你见到个义字，上下都有个义字。我哋要系饥渴慕义，我哋要饥渴得到神嘅义。当我哋真真正正得到神嘅义嗰阵时咧，嗰啲迫害就会嚟噶啦。你唔好以为做基督徒系好容易嘅事。如果我哋真系希望饥渴慕义，如果我哋真系追求神嘅义嗰阵时，有人会迫害我哋。呢个系一个应许嚟嘅，圣经入边嘅应许。我哋会为义系受到逼迫，呢个就系第八福。耶稣基督喺度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话，一个仆人系唔能够系大过一个主人嘅。当个主人系为义受逼迫嗰阵时，我哋做仆人嘅一样都系会受到逼迫。呢个就系咁解。呢个等我留翻去到第八福先至同大家分享。嗱，头先话同神嘅我哋嘅关系，就会喺到我哋同人嘅关系嗰度表露出嚟。咁究竟我哋应该怜悯啲乜嘢人啊？我哋从神嗰度得到怜悯，我哋要怜悯人啊嘛。咁我哋应该要怜悯啲乜嘢人？嗱，耶稣基督喺度路加福音十章系讲得好清楚，我哋应该系要怜悯啲乜嘢人？当时有一个律师系嚟揾耶稣基督，佢话：夫子，我应该怎样才能系承受系天承受永生？我要怎样做才可以得永生？我要怎样做才可以入去天国？耶稣基督就问他，他说律法上是怎样写的？问回他转头。于是这个律师他就说，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基督说你讲得啱，他说你照住做你就可以得永生。这个人就问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如果你留意的话，经文开始的时候在第25节说有一个律师，有个人要来试探耶稣。读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说经文说他要试探耶稣，因为他来到就是要问谁才是我的邻舍。他是想走法律啦，一般的犹太人和法利赛，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都很希望走法律啦。神给他一个律法，他就希望以最低的水平能够是满足了神。所以他们对那 那些律法说在这安息日不可以做事呢，他就尤其是很头痛。因为为什么？那究竟 那个标准在哪里才行？你说不准做事，那什么才叫做做事？你说我听，如果你说吐痰不准吐痰，吐三尺是犯法，我就吐两尺咯。你说行一里是犯法的，我就行半里咯。最低的水平就要 是希望能够是满足神的要求。这一个人一样的，这个是个律师来的，他想知道就是说边个先至系我嘅邻舍？嗱，阿 A、阿 B 系我嘅邻舍，咁我就唔需要向阿 C 同埋阿 D 系有怜悯啦。如果阿 C、阿 D 系我嘅邻舍，我就唔需要同阿 A、阿 B 咁连顺，吓嘥晒我啲感情。所以呢个就系佢要问嘅嘢，佢就系其实想走法律啦。所以经文话佢听，佢系嚟试探耶稣。耶稣就同佢讲，佢话有一个人。由耶路撒冷就去到耶利哥，喺度行路走落去，落到半路就点啊？遇见打劫啊！嗰啲强盗就抢晒佢啲嘢，打到佢半死，除晒嗰啲衫，就等佢喺路边度死。嗱，经过咧就有几个人经过嘅，就有一个咧就系一个祭司嚟，佢就由呢条路落嚟，就由那边就走咗去，乜嘢意思啊？呢条路落嚟，哪边走佢就混路行咗去，佢根本就唔想同呢个人有啲咩接触。另外又有一个利未人喺来到这里都见到呢个人啦，佢又在哪边又走咗去，又系混路行走咗去。第三个系咩人啊？就系撒玛利亚人。嗱，我哋知道而家好多都系讲撒玛利亚人就系一个好人， 啊，我兩年前我第一次入醫院就是去住一間好撒瑪利亞人的醫院，好多好撒瑪利亞人的醫院的，這個世界上就是因為有這件事跡。嗱，呢個好撒瑪利亞人，佢唔單止係救咗呢個老人，佢仲係幫佢敷油同埋敷係酒，跟住幫佢包好咗傷口，仲俾咗自己嘅身口俾佢騎，自己行路。嗱，呢個聖經冇話我聽佢嘅身口係咩嘢，唔知係一個驢啊，定係一隻係馬哈，定係一隻駱駝。總言之，佢就將自己所騎嘅身口就俾咗呢個病人去騎。去到個店嗰度就同個店主講，擺低2000銀，你照顧佢啦，其他多過2000銀嘅我會返嚟找數，我會付清一切。嗱，於是耶穌基督就喺到第36節就問呢一個律師，佢話：咁究竟呢三個人當中邊個先至係呢個人嘅鄰舍？啊，呢個律師又識答喎，佢就係話對呢個人係有憐憫嘅嗰一個。所以點解同今日嘅章節有關啊？一係講憐憫嘛。呢個律師答得啱嘅，係對呢個人有憐憫嘅嗰個就係佢嘅鄰舍。嗱，如此類推，邊個係我哋嘅鄰舍啊？嗱，有好多係傳道人會教你，會同你哋講，就係話：咦，呢個八福係講天國嘅事喎，啊，喺天國嘅冚唪唥都係弟兄姊妹啦。所以我哋係要為弟兄姊妹同弟兄姊妹係施憐憫，其他人理都唔使理嘅，就係阿 B 阿 D 嗰啲咯，唔需要理佢嘅，唔需要憐憫。但係呢度點講啊？耶穌基督呢個係一個係撒瑪利亞人，你哋知唔知道撒瑪利亞人同埋猶太人有啲咩關係啊？猶太人好歧視撒瑪利亞人嘅，嗰啲撒瑪利亞人就係以前北國嘅人，佢哋猶太人就係南國。當猶太人係被掳嗰陣時，嗰啲以色列人就同外邦人通婚，以至慢慢就係撒瑪利亞就首都嘛，就叫佢哋做撒瑪利亞人。猶太人好憎恨佢哋嘅，哇！你同啲外邦人通咗婚，你仲係猶太人嚟嘅，你仲係以色列人嚟嘅，好歧視佢哋嘅，簡直係敵人嚟嘅。耶穌基督話俾我哋聽，我哋需要向人哋憐恤。就是任何有需要的人，甚至是我們的敵人，我們都要向他們憐恤。這裡也很有趣，我以前都說過，在八福裡面每一福都是怎樣有雙重意義的嘛，怎樣是進入天國，還有在天國有什麼的行為，有什麼表現。這裡來說就好像是教導我們在天國要有什麼表現，就是要向人是施憐憫，就是好像這個撒瑪利亞人向呢個人施憐憫一樣，但係亦都有其他另外一個嘅屬靈嘅意義喺入邊，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呢一個人係由係耶路撒冷係走去耶利哥，大家應該知道耶路撒冷就喺山上高，耶路撒冷就喺聖城所在嘅地方，耶路撒冷就係神所在嘅地方。呢個人係意識住一個係與神分離嘅人，佢係由耶路撒冷走咗去耶利哥。另外有一個屬靈的意義就是怎樣，他是有被救贖的需要，他是被人打到半死，就是好像我們的人一樣是有罪的，我們是需要救贖，他就是需要救贖的那個人。跟著來到見到有個祭司，見到他暈路走了去，祭司代表什麼？祭司就是代表世界上一切的宗教禮儀，救你不到，你是有救赎的需要，但是世界上的一切 宗教，一切的礼仪是救你不到。又来了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又运路行了去，利未人就代表什么？律法，律法都救你不到，宗教和礼仪又救你不到，什么才救得到你？就是那位撒玛利亚人，耶稣基督，那位撒玛利亚人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他是幫他是用酒和用是油是包扎。油在聖經裡面跟大家講過很多次，都代表聖靈，耶穌就是給這個人有聖靈。而且還有什麼？他將他自己的身口是給他騎，他來緊那陣時是騎住身口，那個人在地下的，他來到之後怎樣？那個人上了他的身口，他就自己行路了，有一個代替的意識在裡面。 就是好像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人是在十字架上，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高，转换了这个位置，而他去到这个酒，去到这个店里面跟这个店主说什么？我会找清晒所有的数，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他找清晒我们一切罪，一切我们罪里面 的承担由他都是负晒。所以这里是有一个是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不单止我们要学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替人施怜悯，亦都讲给我们听我们要怎样才得救，不是靠宗教，不是靠礼仪，不是靠是律法，是靠耶稣基督。嗱，我哋好快又讲讲连出嘅结果有乜嘢？嗱，有三个连出嘅结果。第一个连出嘅结果就系话连出嘅人，连出人嘅人系必蒙连出。嗱，呢个就系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我哋连出人嘅神亦都连出我哋。咁如果我哋唔连出人嗰阵时，咁点样样？嗱，圣经全部都有答案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彼得，使徒彼得就是问耶稣基督，咦，我们如果要是饶恕人，要饶恕多少次啊？七次够不够啊？耶稣基督说是七十个七次。跟着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恶仆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恶仆人是欠了个主人多少钱啊？一千万两，根本是多到没办法可以是回拨，是给他给回这个主人，欠债累累，没可能给得到。於是呢個主人就話：我要你變賣曬你家入面嘅嘢，我要將你嘅兒女啊，冚唪唥都係賣曬佢，然後係贖罪，贖咗呢個係債。呢個人驚到係跪咗喺地下度求呢個主人，呢個主人就點啊？憐憫佢，於是就寬恕咗佢。但係當呢個人走翻出嚟嗰陣時，佢點啊？見到佢有一個同伴，又係一個仆人嚟嘅，欠咗佢十兩銀啊！他自己欠人家一千万两，人家欠他十两，他就捉住人家不肯放。当这个人给不出的时候，他就将他送官是办理，是坐监。这件事被他主人是发现了，主人说我怜悯你，你不怜悯人，所以我也都不怜悯你。于是将他就送给是掌刑的，是来到处理。那又有很多人说，咦，咁如果我唔怜悯嗰阵时，系咪等于我会失去咗我个救恩？因为神系怜悯我先至俾我救恩噶嘛。如果我唔怜悯人，系咪等于我失去救恩？嗱，我哋要知道系咪因为我哋怜悯人，我哋先至得救？唔系因为我哋怜悯人，我哋先得救。所以唔系因为我哋唔怜悯人，我哋就唔得救。嗱，呢个应该好清楚。咁呢度系讲乜嘢？呢度所讲嘅，就是当我们不连出人那件事，神就是对我们有管教，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他不怜悯我们，对我们就有管教，就好像那个恶仆那样，那个主人对他是有管教。所以就不用怕，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怜悯就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但是另外有一节经文大家要好留意，这一节经文就是雅各书二章十三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为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是夸耀夸胜。这里又讲什么？为什么有审判的？如果我们要知道是雅各讲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要停在十三节，我们要读十四节。十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里所讲的是有点不同的。这个人我们见到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自己说自己有信心，是自己说有信心。第二件事就是这些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有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是未是真正相信，但他以为自己是信错。失去救恩是不会的，如果我们真真正正是相信神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失去救恩，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我是相信。但是有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他始终是未真真正正得救，以致他的身上是完全是没有行为。这个是值得我们要小心，当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发觉自己完全没有行为，就要再去检查一下我们自己信仰的根基。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怜悯是失了我们的救恩，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得救，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犹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可以跟着耶稣基督，可以跟着同其他十一个门徒一起，但是到最后他才发觉原来他自己不是得救的那个。第二点，第一点就是怜悯人的人必得怜悯，第二点就是得到神怜悯的人就会懂得更加去怜悯人。这个在这里哥林多后书是一章四节讲得很清楚，神是安慰我们以致我们是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怜悯也是一样，神怜悯我们以致我们是可以懂得怎样怜悯人。有一个少年，他是由于是一件是意外以致他是双目失明，他是非常非常之伤心，他是非常非常之颓丧，他甚至是愤恨，为什么我以前看到东西我现在突然间是看不到东西。过了一排他就知道没办法，他一定要去盲人学校去学怎样是照顾自己，于是他去盲人学校去报名，他自己也都是人家带他去到这个盲人的学校，去到这个校长室，校长见到他很开心，校长说我们欢迎你是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是会帮助你，我们希望是会教你怎样是照顾自己，希望你是能够适应我们的学校。而这个校长也跟他说，就是他是会介绍一位是导师是给这个盲人，当这个导师来到那时候，这个导师就跟这个盲人说，他说我是会带你在校园四周围行一行，他说我要你记住的就是离开我们这个大厦是有十级楼梯是走下去，你下去那时候你要守住是十级，然后呢落到去下低那时候你就最好记得是有十级楼梯，以后你就会知道落到去之后我们就要向右边行，那我们就会是经过一个花园，经过了这个花园之后我们就会围绕住整个校园是行一次，那你就可能可以熟悉我们的校园。跟住他就跟这个盲人讲，他说我知道你是会很害怕，但是你不用害怕，你每一步行路我都会在你隔离，我是会是拖住你的手踭来到行，如果你有什么事是跌倒定点我就会扶你，你不用害怕。这个盲人他就开始是觉得是有些是信心，见到有个人是能够帮自己是扶住自己来到行路，于是他两个就由上高一级一级咁数住，慢慢慢慢咁走落去，走到落去下低之后，佢哋两个就转右，就去到个花园，两个人就一齐系欣赏嗰啲花嘅香味，嗰度亦都有个水池，两个人就一齐系饮咗啲水，跟住就喺度将凳度石凳上高系坐低咗，倾咗一阵偈，经过咗之后，佢哋就企翻起身，继续去行，系围住个校园系行咗一圈。跟住这个导师就同佢讲，嗱，你知道我哋嘅校园系点样，我而家会带你去你嘅宿舍，去到佢嘅宿舍房，嗱，这个导师又好细心咁样样一样一样指俾佢睇，嗱，呢一件就系家私，就系你嘅床嚟噶，嗱，你张凳就喺嗰度，你张台就喺呢度，一样一样家私咁解释佢听，又话佢听佢所有啲用嘅嘢喺边度。好似刀叉啦、碗碟啦，喺边个柜桶，喺边个柜，好细心咁教俾佢听。嗱，这个人系好开心，佢渐渐系觉得佢系有啲归属感，佢渐渐系开心，佢系冇以前咁惊。佢就同呢个导师话：，佢话你知唔知我啱啱嚟呢间学校嗰阵时，我真系好惊，我唔知道我会遇着啲乜嘢嘢，我唔知道我系会点样样嘅生活。他说你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你真是一位很好的朋友，我真的要很多谢你。他说你真是一个很了解盲人的人。他说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盲人。这个导师就跟他说，我当然明白了，我当然了解你了，我都是一个盲人来的。他自己盲，他就是能够了解人家是怎样盲，他就是能够去怜悯人家。神是比我们怜悯一样，我们一样能够是怜悯他人，虽然未必我们知道怎样去怜悯一个盲人，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经历可以用这些经历来到怜悯是其他的人。所以第一点就是怜悯人的人一定是会是被怜悯。第二点就是被神怜悯的人亦都是更加值得怎样去怜悯他人。第三点就是去怜悯人的人就是会造福自己的灵。这个就是在这里箴言第十一篇第十七节说，怜悯人的人是造福自己的灵。我讲多一个故事那就完了。这个故事就是讲到在二十世纪是一个真事来的。在二十世纪在挪威是有一个是工程师，这个工程师的名字叫做 Peter Home。 Peter Home 是一个出名的工程师，在挪威当时二十世纪所有很多的桥梁很多的建筑物都是由他来设计，他是很有钱的，所以个个都认识他。但是好景不长，挪威的经济慢慢慢慢是出现了是衰退。当一个国家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就是不会有那么多建筑的。所以这个 Peter Home 亦都是渐渐是没有那么多生意，而他自己投资的东西亦都是出现问题，所以他就是有一天要宣布是破产。祸不单行，他这头宣布破产，他那头他的太太 Helga 就是生病，病得很重很重，而且是一病不起就这样就死了。他是剩下一个是九岁的女叫做 Oster， 这个九岁的女是他唯一的寄托，他是唯一使他欢乐的就是这个女。为了他是要离开这个伤心地，于是他是决定是移民，不再住在挪威，而是移民去北极圈，去这个是北极圈来到居住。北极圈是一个比较落后 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小镇里面是没有什么建筑的工程，所以他不可以是再重操故业，所以他呢就是只可以是以一个是铁匠来到维持生计。很可惜，在这这个是北极圈的小镇里面亦都已经有另外一个是铁匠，一个小镇根本不可以是维持两个铁匠的生计，两个就变得很不和，而很衰不衰呢，这个铁匠就住在他隔离，这个就是他的邻舍令、okay？ 所以是很不愉快。这个住在他隔离的这个邻舍这个铁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很恶的很凶狠，物似主人形，他有只狗跟主人是一样那么凶残。于是 Peter 就走去跟他说，你小心啊，你那只狗成日通街吠，你一会咬错了人的时候你就大件事。哇，被他那个恶邻居闹到他狗血淋头，闹到他不知这样走回自己间屋那里。有一天 Peter 是放了工回自己家的时候，他发觉那只狗入了自己的屋里面，他发觉那只狗是咬住他的女儿的颈的喉咙不放，他尽量去打只狗，去拔只狗，拔开他，那些警察来到是射死了只狗，但是实在咬得太深，他的女儿没了，他的女儿没了，他一切的寄托他完全没了，他本来就是唯一的寄托就是他这个女儿，他很憎恨这个铁匠，他已经去警告他了，他都不听他说，他很憎恨他，而整个小镇的人听见这件事，他们都很憎恨这个铁匠，他个个都憎恨他，不让他那些 是铁匠的那些工来做。而原来那个小镇是就快是春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去买一些大麦的谷种来到是自己的 backyard 自己的家后面来到种，原来他们一年 的吃的东西就是由后面那里屋的后面种出来。由于那些是小镇的人咁憎这个恶毒的是铁匠，不是谷种的，这个铁匠一来是没有生意，二来是没有谷种，看怕他呢就快呢就是连吃都没得吃，钱都没有。 Peter 望在这里很开心，他觉得是对的了，这个人这么恶毒，这样是对的。 慢慢一日、兩日、三日、四日，佢卒之承受唔住。有一日係深夜嘅時候，佢爬咗過去嗰個惡鐵匠嗰個屋企，喺佢嘅 back yard 喺佢嘅後院嗰度，將佢自己僅有嘅大麥嘅谷種滲咗喺佢嘅田入邊。到春天嚟到，事情就好明顯，個個屋企嘅後面都有清晰嘅一片，嗰啲係谷種係發芽，連嗰個惡鐵匠嘅後院亦都係唔例外。但係睇下 Peter 嘅後院係空白一片，乜嘢都冇。有人問 Peter， 點解你要咁做啫？佢隻狗咬死咗你個女。Peter 話：你知唔知道啊？自從我個女死咗之後，我個靈已經係死咗，我個靈係跟住一齊死咗。我係好憎恨嗰個人，以致我個靈係唔能夠係再次係復活。佢話唯有係憐憫人，唯有係憐恤佢，係饒恕佢，以致神嘅光係能夠再一次係照喺我個靈入邊，以致係使到我個靈係能夠再一次復活。這個就是 Peter Home 的故事。在這裡今天跟大家要結束的時候，我們一起不妨是再溫習一下憐恤是什麼 的定義。憐恤就是 去同情，是向著一個是沒有辦法 是回報我們的人，是伸出同情的手。憐恤就是去憐恤一些沒有辦法可以回答我們的人，是將神的愛是憐恤，是透過神的愛是來到是憐恤人。這個就是憐恤憐憫。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是未信的朋友，你願意是接受神的憐恤，以致你是可以是同樣地去憐恤他人嗎？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們願不願意去憐恤一些是沒有辦法回答，冇辦法係報答你嘅人，唔知你哋願唔願意去憐恤一啲甚至係唔值得你哋憐恤嘅人，就係好似 Peter 去憐恤佢嘅仇人一樣。憐恤係有代價嘅，憐恤係有代價，就係好似嗰一個艾蓮嘅護士一樣，係艾蓮為咗艾蓮係付出係真嘅感情，就係好似我哋見到嗰個撒瑪利亞人。是為了那個敵人而付出時間，是付出金錢，就是好像那個導師一樣，是透過自己的不幸是學到怎樣就是憐恤他人，亦都是好像 Peter Home 一樣，為了憐恤人以致自己的後院是空白一片。憐恤的人是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讓我們一起來低頭做個禱告。主，我們感謝你，我們感謝你是給我們百福，憐恤的人是有福了，以致我們是可以是同樣是得到你的憐恤。主，願我們都是有這個學習到怎樣是能夠是透過讓你的愛是透過我們是能夠給到我們四周圍的人，以致是你的愛、你的榮耀是透過我們是接觸到一些未信你的人，甚至或者是信你的人，我們都可以是去憐恤他們，甚至是那些不值得我們憐恤的，就好像 Peter 憐恤他的敵人一樣，以致雖然我們的後院是空白一片，仍然只要是你的是旨意，只要是我們能夠榮耀你，這一切我們太願意去做。這樣的禱告是奉你的名義求，阿門。